有些东西少比多好，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你好，各位收听 FM87.6 兆赫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戏剧空间。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由空军政治部话剧团排演的小剧场话剧《爱你不容易》。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话剧团呢，组建于1950年的3月25号。它伴随着人民空军的成立而诞生，成长道路与人民空军的战斗历程紧紧相连。自50年代以来呢，这个团呢创作演出了数十台在全国全军都有影响的话剧，像《年轻的鹰》《女飞行员》《陈毅出山》《913事件》《凯旋在子夜》《和平之鹰》等等，并且呢多次在全国全军话剧调演汇演当中获得全国调演一等奖、优秀剧目奖、5个一工程奖、曹禺戏剧文学奖。60-70年代呢，周恩来总理、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陈毅、贺龙等许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呢，曾经观看过这个团的演出，也给予了肯定和赞扬。空战话剧团在艺术上不断的创新，逐步的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成为军旅戏剧队伍中一支非常有特色、有影响、有战斗力的团体。好，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由空政话剧团排演的话剧《爱你不容易》。这是一个普通的军人家庭，在一个平常的团聚之夜所掀起的非同寻常的情感波澜。 21日夜，星期一，作者兹维塔耶娃。21日夜，星期一，夜幕下的首都朦朦胧胧，一个无所事事者随手写道：这世界上存在着爱情。出于懒惰或者是出于无聊，大家就这么写的，并且照着生活下去，盼望着相会，担心着离别，还吟唱起一支又一支的情歌。但是奥秘却向另一些人敞开，寂静就在他们身上进行。我是偶然间才撞上此事，从此便一直焦躁不安。 喂，啊，秋云吧， 什么事啊？ 我正在厨房里忙呢啊。秋云，这样啊，你今天晚上咱们俩一块吃一顿饭啊。我有个事儿呢，还要跟你商量商量啊。我爱人呢，去参加外事聚会，女儿去参加同村的一个聚会，他去我们上村聊 聚会 啊。你别犹豫了，好不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啊。我吵的那都是负债，我知道你外事问的，严厉的嘛。哎呀，没事儿。我炒俩菜，我再累着，那我不就废了吗？行，那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见，好，一会儿见。哎，好，就这样。 公主整整守了我一夜，公主已经站起来。 哎呦，我的妈呀！吓我一大跳。 不是， 孟哥呀，你不是去参加同学的一聚会吗？怎么回来了？ 我有约会。 好，你约你的，我忙我的。孟哥呀， 啊， 今天晚上我可能回来的晚点，有两个了啊。 哎爸， 啊， 你一封信我给你拿回来了。 哦，信的。 哎，这菜是给我做的吧？ 别动了，那是我去慰问一职工的。孟哥， 啊， 那信是哪来的？ 不知道。写的内 祥。哦，内祥。哎，我别告诉我， 这在我们学校里呢，这女孩子给男生写情书的时候都写内祥。 哎，你 我看呢，这是封情书。 哎呀，没准是你二大爷四叔来的呢。来， 我看不像，我不给。 哎，你别动。哎，孟飞，我告诉你啊，不许偷看你爸的信，听见没有？哎，别胡思乱想啊。 你说我往哪方面胡思乱想啊？ 不是，你想哪方面啊？ 就是克林顿和莱文斯基那方面呗。 什么什么呀？哪跟哪儿啊？来，快把信给我。 老郑，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你肯定有故事。 哎呀，我能有什么故事啊？你不是去约会吗？赶紧走。 我走了呢。 哎，走吧。 不，你说内祥是谁？ 还怪 谁是内祥？你说清楚。 哎，去。我妈回来了。 傻说 呀。 哎， 你妈回来你千万别胡说八道，听见没有？ 为什么？ 哎，你不是去约会吗？赶紧走，赶紧。 啊，跟谁约会呀？ 哎呀，回来了啊！不是，你看你回来，你怎么不早打声招呼呢？ 我就是要给你个突然袭击。 哎呀，好，这演戏搞家里来了，好啊。 哎，这次转场训练大演习，一搞就是好几个月呀。 啊。是吗？ 真的。 哦，这 妈 找不着感觉了。 妈呀，其实爸呀早就料到你能提前回来了，还炒好几个菜呢。 是吗？ 看啊，这油焖大虾外加爆炒油菜， 哎，不是， 简称虾菜。 老是换虾菜了。 老郑， 啊， 我就爱吃你炒的菜， 是吧？ 这么长时间没吃了，你让我心疼了。 哎， 哎呦，真香哎，味儿够点好。 呀，哎呦妈，我给忘了。这菜是爸准备慰问职工的。 啊， 都不懂什么味儿。 没事，你爱吃就吃了呗。 老郑， 啊， 我带你跑两个。 哎，不用了，你呀是特级飞行员，你在我们家呢得重点保护。 爸， 哎， 一会儿我去机场接个朋友，你在家等我回来，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啊。哎，爸， 啊， 我那幅画呢？ 哎，你看看。这是你女儿用电脑画的画，好看吧？ 哟，真漂亮啊！快给我看看。哎呦，还有题词呢，心中的鹰，爱到永远。哎呀，太有诗情画意了，我喜欢。谢谢菲菲。 哎，别，我这不是送给您的，我要送给我的一个朋友。 要是妈妈没猜错的话，我女儿谈恋爱了。 搞对象了，那可太好了。 哎，那词儿多俗啊！我是爱上了一个人。 哎，谁呀？ 哎，老郑，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菲菲，大学期间不能谈恋爱。 哎呦，你看看，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孟非啊，你可留点神啊！你看看，今天报纸上还登呢，安全套送到高校。 是吗？哎呦，菲菲，妈妈真得提醒你了。现在社会很开放，充满了各种的诱惑。什么大款呀、啊、大蜜呀、啊、 哎，小蜜 同居啊，婚外恋呀、啊、试婚呐、 啊、妈，你还别听不惯这些，这词儿啊早被收进新出版的词海里了。 我可不允许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影响我的女儿。 哎，你放心，咱们闺女也是不沾在这个词边的。 哎，老郑，你还真别这么说，咱们老政委那女儿 啊， 按理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吧。 啊， 嘿，居然嫁给摩托哥的一个黑人了。 哦，那就简称摩黑啊。 那联合国的秘书长还是黑人。 是啊，不管白人黑人，只要抓着，哦，不，只要有真情，那就是好人。 看来给你把关呢还得靠我，过来给妈妈说说情况。来说说你那个心中的鹰啊，姓名、职业、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 哎，不是，你以为这是组织部选干部啊？ 是我女儿的对象，我当然得搞清楚了。给妈妈说说。 妈，这一句两句啊也说不清楚，人家呢是从法国飞回来的国际航班，我先去接站了，回来再跟你们汇报啊。 我先走。 哎，走吧走吧。 哎，等等。 啊， 你不要慰问职工吗？ 啊， 先去，我等你回来。 好，我进去就来啊。 爸， 我是爸，我的事不用你管。 妈好几个月也不回来一趟，总算回来一次，你去慰问别人，这合适 啊？啊，你不是去机场接人吗？你赶紧走吧，别耽误了那国际班机。 菲菲，你接的是国际航班啊？是不是从法国飞过来的4295次航班？ 是。 你接李建国？ 哎呀，对。 李建国那是飞行尖子呀，快去吧，别让人等着。 哎，拜拜。 啊， 不， 啊，不，你是问我去哪儿吗？ 你是真糊涂，你还是装糊涂啊？李建国早都结婚了。 哎呦，你看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您回来吧，您啊。 菲菲，你怎么能这样啊？ 我怎么就不能这样啊？ 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事先征求我和你爸爸的意见呢？ 是啊， 你想当初你爱上爸爸的时候，也征求父母的意见了吗？ 何止父母啊，连组织的意见我们都征求了 啊，还征求了他周围和我周围的广大革命战友的同意。 对，就这样还能爱得起来， 我真佩服你们。 菲菲，爸爸妈妈不是非反对你谈恋爱，问题是你为什么偏偏爱上李建国？ 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里，唯独不向爱情发问。为什么？赵四小姐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做张学良的情人？泰坦尼克号里的富家女为什么会爱上一个流浪汉？廊桥遗梦里的摄影师为什么会爱上一个有夫之妇？ 不，你这扯远了。 你说大了 啊，大了。 那好，说说你们两个。妈妈，想当初您爱上爸爸的时候，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女飞行员了，为什么会爱上一个默默无闻的机械师郑雄杰同志？ 那是因为我没结婚呢。 多新鲜呢，我妈会爱上一个结了婚的人吗？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李建国同志结婚了，你怎么还行呢？ 好 啊， 我问问你们，现在你们两个人还深深的相爱吗？ 爱。 不是，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啊，现在是讨论你的问题。 不，我想给建国一个惊喜。妈，对不起了，今天我要强行起飞，不行。 菲菲，你这么做是给李建国的家庭投下一颗定时炸弹呢。 我只想把这个送给他。 老郑，过来。 是。 郑王妃，你给我听着，你今天敢这么做，你不要认我这个妈。 对，你好好掂量掂量，妈就一个，爱人还是可以选择的。还年轻，你还有的是时间，你何必要在一棵树上？ 我们心甘情愿吗？ 建国不能让你去。 锁吧，锁吧，锁吧，锁吧！你们锁得了门，锁不住我的心。不出家门一步，我照样能对李建国表白我的真情。我要给他写一封情书，我要给他发 email。 哎，那妹儿，那妹儿是什么意思？妹儿是什么意思？ 我懂。 我还要给李建国打个电话，我要亲口对他说我爱你。 疯了，疯了，简直是疯了！ 菲菲，今天必须把情况给我说明白了。 说清楚。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年头最超脱的潇洒，就是把一个个甜美的秘密变成饭后茶饮的蠢蛋。这是我给他写的日记，你们看吧，看吧，看吧。 不，我们不能看，这是你的隐私。 没关系，咱们家没那么神圣。直到你把我的伴侣吹回到我的身边。是的，当星星闪闪发亮的时候，整个长夜在那长满苔藓的木桩上头，几乎在砰砰拍击的浪涛中，停栖着那个孤独而又奇妙的催人泪下的歌手。他呼叫他的伴侣，他倾听着只有我才能了解的心绪。我跟李建国同住在一个部队大院，记得小时候每到星期天，我就背着爸爸妈妈去找他玩，我的小脑袋就探进他的单身宿舍，就像跟屁虫似的总缠着他。我的童年少年在心中一直追逐着李建国，一直追到 我考上他念过的航空大学。我长大了， 时心不改呀。 那是去年校庆，李建国是被邀请做报告的杰出校友，可是座谈会上我迟到了。当我闯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我当时站在会场中间，我尴尬极了。突然我看见那有一张空椅子，我赶紧把它搬到一个角落，我坐了下来。李建国在讲他第一次试飞的经历，本来就充满了刺激和危险，但是他讲得轻松极了，惹得会场上的人哈哈大笑。我周围所有的女同学都被他迷住了，可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那天建国试飞，正好赶上我去机场找他。我要迎接他的胜利凯旋，我要为他祝贺，我还要和他干杯。对了，我还要趁着这个机会，把我心里想要说的话都跟他说出来。然而，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建国的飞机发生了故障，他的起落架放不下来，他无法降落，而此刻油量也快燃尽了。天哪，太危险了！我该怎么办？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不，他不会出事的。我在心里暗暗的给他祈祷着。突然，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接受大家的祝贺，他在微笑。还吸了一口德胜烟，是他。嗨，建国， 菲菲，是你呀，吓我一大跳。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是怎么从天上下来的？ 就像蜻蜓点水一样，唰，拿下。 看你傻样。你说的倒轻松，就像玩电子游戏似的。 等我休假了的时候，咱俩在一块打电子游戏机，高科技的空中对抗战。 哎，李建国，你别走啊！李建国，还有话跟你说。 哎，怎么说话呢？李建国是你叫的吗？我是你叔叔。 那是过去式的，我都22岁了。 你在我面前永远也长不大。 我长大了，在你眼里我再也不是个小孩子了，我是一个女人。今天 我得回去了，你阿姨烧了一桌菜，备了好酒，在家等着我呢。再见。 酒我也给你带来了，是法国的干白。李建国，我今天是来向你祝贺的。对，我是有好多好多的心里话要跟你说。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向我走来，但是我只想对你说，干杯，我爱你。 你干白呢？哼，我看你白干了你。 菲菲。菲菲呀，你正处在青春成熟期，容易躁动，一撞击呢，很可能就擦出点火花。 那只是火花啊，你千万别往爱情上想。 爸，如果你要是遇上这种火花，你会把它当做什么呢？ 都到了更年期了，我也擦不出什么火花。 不，只要是人，只要有七情六欲，他就随时有这种可能。再说了，我跟建国不光擦出火花，我们还有共同智慧的结晶 啊。 我们一起完成了飞机故障模式软件的设计。 哦，那大不了也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千万别往爱情上闯。 李建国设计软件，你跟他搅和什么啊？你明明知道软件有老婆，你这就叫第三者，你给我丢人呢。你 什么第三者，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妈，软件设计是我想出来的，我必须找到一个理由，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建国才能支持我，我们才能在一起，我必须利用这次机会进行竞争。 哦，那爱情婚姻也能竞争上岗啊？ 你这叫单相思，知道不知道？我问你，你爱李建国，李建国爱你吗？ 啊 啊！ 哎呀，不知道。他总说我是个小孩子，说他有妻子，可我已经长大了。 你还是个小孩子。 哎呀，菲菲，菲菲，你想过这样一种后果吗？由于你的插入，使李建国的家庭解体。 你跟爸爸之间有谁能插得进来吗？ 行了，这儿说你呢，你不要扯我们俩的事。 你要冷静，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冷静克制，妈，你以为感情是什么自来水呀、啊？哦，安上龙头，说留就留，说关就关，哪那么容易呀、啊？你根本就不懂得爱， 人对感情该有一份责任的，菲菲，你不能光想自己呀、啊，那不太自私了吗？ 自私，我看这两个字应该送给你。 哎。 我自私， 对你根本就不替我着想，成天顾着你自己的威严和面子。对了，听说你要升官了，是不是怕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啊？ 龙飞，你不能这么说你妈。 本来就是嘛，如果妈妈不是建国的战友，如果不为了高升，她会相信再这样管我吗？ 会会的，无论如何我不允许你做第三者。你没有权利管我，我是你妈妈。 妈妈，作为母亲，您对女儿又尽了多少义务呢？想当初您为了飞行不想要孩子，可是偏偏怀上了我。 那不是你妈的错，那是我的失误。 您就想着发着折腾自己的肚子，就不停地飞呀飞呀飞呀，直到有一天驾驶杆压到您隆起的肚子上，才不得不停下来。 哎，有件事我跟你说清楚啊，你妈生你的时候难产，有生命的危险，临近产房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一定要保住孩子，不要管我。就冲这句话，你也得要听你妈的话，不能让你妈生心。 好，那说说我三岁那年，我摔断了胳膊，在家养伤，您有病住院了，只能妈在家陪着我。那天她愣是把我放在了洗衣机桶里，又向飞机场跑去。 哎，喂，这些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是在报上看到的。 哎呀，这报上怎么什么都登呢？ 这只是妈妈先进事迹中几个感人的细节，我就不明白了。这难道就是你们飞行员对天空的眷恋吗？这还不是自私啊！ 行了，你别说了。 不，让他说，让他把肚子里的话都给我道出来。 妈，在我个人问题上，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女儿，你把我当成一个女人好不好？ 好，作为两个女人，咱们好好谈一谈。我也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你也有秘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 那是我的初恋。初恋？您初恋不是我爸。 爸，我跟你妈是初恋，你妈跟我不是头一回。 老郑，真对不起，我也许不该提这事儿。 没事没事，说吧，都这么多年了，我早不往心里去了。慢慢说，仔细的说，这对孩子有好处。 他是我的教官，后来是我的师长。他比我整整大18岁。 什么？ 他来自一个朝气蓬勃、昂扬向上、万众一心、英雄辈出的年代。那是30年前。我站在飞行学院女飞行员的行列中，这位抗美援朝的特等功臣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18岁升空作战，飞行记录只有几十个小时，可是要和飞行记录几千个小时的美国U号在空中较量。这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空军，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美国佬，老子从来都没有怕过，我就怕我的老娘拧我的大腿里帘儿。 我至今都搞不明白，这些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土八路，怎么会有这么迷人的魅力？他使我开始迷恋上了飞行学院的每一堂课，他也使我开始迷恋上了他。毕业前的一个晚上，我怀着深深的爱恋，我给他写下第一封信。我鼓足勇气去找他，我勇敢地冲进他的宿舍，我看见他了， 好。 你好。 小汪，你找我有事吗？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 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也要被调走了。我老婆孩子来看我了。 在哪儿？ 在那儿。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孩子？ 是不小了，大的快20了。 我没听你说过呀。 现在说也没什么，那是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我有个老战友，老乡，也是老大哥，打天津的时候牺牲了。临死的时候他对我说，小老弟儿，我家里有老婆孩子，你就带着他们去看看新中国吧。后来我就把他们接了过来，组成了这么个四口之家。 你爱他吗？你告诉我，你爱他吗？ 爱。你懂得什么叫爱吗？ 爱就是天天想着他，梦着他，不愿意失去他。 我只知道生死与共的患难之交不能背叛，烈士留下来的亲人我得好好对待，我有这个责任，我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再长一长你就明白了。 等等，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真的不明白他这番话的含义，可现在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要有责任感，对自己对别人都要负责任。 不一样吗？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向他表白出来。 不，没有，我一直克制着，压抑着。当我知道他有家了，我跑到树林里大哭了一场。回到宿舍，我流着泪面对毛主席的画向我发誓，我绝不辜负党的期望，把全部的爱都奉献给飞行事业，在心田里把这份情感连根拔掉。 可是埋藏在你心里的这颗种子，它慢慢会滋长成一棵大树的。 不，没有。 你必须承认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 后来他成了我的团长、副师长、师长，我对他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我个人的情感，有的时候我甚至还故意的冷淡他、回避他，直到他临终前我去见他最后一面，我们俩才第一次握手。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他断断续续地说，小汪啊，我有个心是放不下，你我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为啥你总对我别别扭扭的？ 说呀妈，你把你心里想说的话都跟他说出来，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爱慕他、欣赏他，让他带着这份美好的情感离去。 我话到嘴边我又给咽了回去了。为了两个家庭的幸福，我不能说。 冷酷无情，你这样对他对你自己都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不，没有。在他离去的时刻，我看见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他对自己的一生非常满意。 王妃，您妈妈这段隐私是不愿意说出来的，何况还要当着女儿的面。可是她说了，她心里好受，你我都要理解你妈妈的用心呢。 我回房间好好想想。 那我就 喂喂，怎么不说话呀？喂， 是李家。 建国来的吧？ 什么呀，李建国这会儿都到家了。 菲菲，菲菲，别给李建国发明白了好吗？ 爸，你跟妈妈结婚的时候知不知道她有这个隐私？ 我知道，结婚的当天晚上你妈就当着我的面把那封信给烧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她心里面是不是一直还惦记着那个人？ 没有，我压根就没想过。 可是我不得不想，你们两个人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有多少爱？ 我和你爸爸之间的感情，那是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考验的，我们这个家庭牢不可破。 月琴， 哎， 我们之间可能有麻烦了。 怎么了，老郑？ 刚才你批评穆飞呀，是越批评我就越觉得就好像鞭子抽在我自己的心杆上。我通过孟飞的事情看到我自身问题的严重性，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这个家，我犯错误了。 犯错误那不可能，我还不了解你呀、啊、对咱们忠诚，对工作忠诚，对你老婆忠诚、 哎、不是 你这个人呐、啊、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你都得是模范和标兵，见你个哪儿连绿灯你都不敢闯。 啊，不不不不，红灯红灯，哎，我这次闯的绝对是红灯。 那你瞎说什么呀，你闯红灯去了 啊？红灯去，哎，什么，我说的是那事儿。 那事儿啊，我早知道。 哎，不是，怎么基本情况你都了解了？ 我都了解了，那么大一个局机关撤销，你瞒得住谁呀、啊、愿说我也就不多问了。老郑，我理解你、 哎、 你呀、啊、是不想让我分心，怕影响我飞行，你才瞒着我。 不是， 其实我呢， 不是， 怕伤了你的自尊心，我就装不知道。你说这算个什么事故啊？机关撤销，干部分流，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更何况你不是给分到一家机械厂去当工会副主席了吗？ 哎，对对对，第七副主席。 那就不错了，政协副主席是四个呢。 哎呀，我现在连这点工作都没有了，我下岗了。 怎么回事啊？这 国有企业搞改革，资产重组，我们厂被京海集团吞并了，厂子里三分之二的工人都要下岗。 你是干部啊，你好歹也是工会副主席呀。老张，你别急，你听我给你分析啊。第一，你是局机关分流下来去干的；第二，你是转业军人；第三，你 是 女飞行员的家属， 是 怎么也不应该让你下岗。 不是， 你别急，我看这事儿啊，咱们请你出面去谈谈，一定得给你重新安排工作，你放心。 哎呀，不用了，厂子里早就规定，党员干部可以留用。 那你怎么还下岗了？ 我主动要求。 哎，那你为什么呀？ 那天被宣布下岗的工人成群结队的围在办公室不走。咱们虽然是第七副主席吧，但是咱也得做工作呀、啊。 这工作可不好做。 是啊，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就是没人听我的。他们围着我嚷嚷，说你说为什么这次下岗的都是工人，没党员干部？后来我就上去讲了几句。同志们，工人师傅们，你们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得在理。是啊，为什么党员干部就不能下岗呢？我们党章上已经明明白白地写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准则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是个多年学雷锋的标兵，我也是一个党员干部，我首先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主动要求下岗。我宁肯丢了这个饭碗，我也绝不能丢了这张脸。同志们，姐妹们，下岗不单单属于工人。 哎呀，老爸，你太酷了，帅呆了。哎呀，我在底下听着呀，我都爱上你了。哎呀，我知道了，你恐怕真有外遇了，那个人是不是也在底下听着呢？ 月琴同志，我向你彻底的坦白交代。 哎呀，老郑，你别开。再开这种玩笑，怒假成真了啊！ 哎呦，本来就是真的，你为什么非要把它当成假的呢？月琴同志，在你不在家的这几个月里，我和另外一个女人六次，比比皆三十八次，哦，这是第三十九次，请你审查。 欠费停机 啊！多这一天怎么没人呼我呢？ 编编编，你们就编吧，我看你们能编电视剧了。 哎， 不编了。 不是，你就那么相信我呀？ 我没这点自信，我能飞上天去？ 妈， 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现在没那电子干扰，你怎么就发现不了目标呢？ 什么目标？ 想起来了，刚才爸接到一封信，上面写的内向。 一个李建国就够了，你别在这转移目标了。 岳琴同志，我的问题要比孟非同志的问题严重的多，请您审查。 你说爸不行，你有责任保护另外一个子女。妈，我人家的心 里都是这孩子，侄女可包不住，我早晚要被捅破的，长痛不如短痛。哎， 爸，上初中的时候，有个男生给我写情书，我把他给了你，第二天你交给了校长，结果那男孩子在全校大路上做了检讨，害得人家喝敌敌畏，差点丢了性命。 该不会真的是情书吧？ 有那么点意思。哎，月琴，你这不是你别这样，你冷静。不是你别吓着我，不是。 妈，你别问。 别 妈，你别那么冲动，你没那么年轻，我还不至于你给他。 不，我太老了，我老了，我。 您是不服老啊？怎么了？我们家这是怎么了？丈夫接到女人的情书，女儿爱上了一个有家的男人，这婚外恋他怎么就跟那流行感冒一样传来传去，传到我们家来了？ 我都是我的不好，都是我的。 我没想到，我万万没想到你郑雄杰同志也会走这一步。你跟我说，那女的是什么人？ 她是个下岗女工。 什么？你怎么会跟一个下岗女工？ 因为我是下岗干部。 挺般配，我还以为你找了个第八副主席呢。你没听人说吗？现在的男人是找情人太累，找小姐太贵，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最实惠。你郑雄杰，你给我活学活用了。 你给我住口！我是不许你污蔑我们下岗女工。 什么？你刚才说错话了，跟爸道歉。 谁道歉？谁做错事了？你还是我女儿吗？啊！ 别爸，你跟那女人什么关系？说。 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就扯到一块了呢？ 你说不清也得跟我说。你现在下岗了，你没组织了，我就是你的组织。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一五一十，竹筒倒不倒子，你给我等。 好好，我到，我全到。 等等等等，妈，我怕你受不了。 天上的风雨雷电我都不怕，我还怕你？ 我说，那是下岗以后。我一下子我就找不着北了，我这心里头憋闷着慌，我总想找个人来说说话。 你怎么不来找我说呢？ 我到哪儿找你去？你到大西北去执行任务了，孟非忙着他的软件设计。再说了，我也不想让你们知道，所以我白天我装着去上班，实际上我去找工作。我到哪儿找工作去？人家谁要我呀？咱没大学文凭，也没有职称，也没有什么电脑证书、外语证书、会计证书、律师证书，咱们什么证书都没有，咱们就一本证书，学雷锋标兵证书。可人才市场上他不认这个呀。哎呀，我呀就像被抛在荒野上这么个小人儿，眼瞧着那时代的列车是轰隆隆轰隆隆的就从我身边压过去了，把我的心都给压碎了。我就恍恍惚惚的，我就向那河里走去。 你跳，你能跳下去？ 我跳不下去，那河里冻着几尺厚的冰呢。我站在冰上，我这心呢就冻成冰疙瘩了，我是从头冷到脚啊。这个时候，我就隐隐约约的听到一个声音，是个女人的吆喝声：“哎，卖麻辣烫嘞！”我就顺着这个声音走过去，原来是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在吆喝，我也没看清楚她的脸，我就盯着那个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火锅。她看了看我说：“领导，她把那板凳啊擦得干干净净的，恭恭敬敬的递给了我。”我一看，哦，原来是我们厂的一个下岗女工，她叫秋云。我说：“哎，行行。”别叫领导，现在咱们俩都一样。哎，不一样，不一样。那天你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主动要求下岗，你就不一样。你不是那种假冒伪劣的党员干部，你是正品，是条汉子。你看，我这不就听你的啊？ 摆了这么一个麻辣烫的摊子，来来来来，快吃啊，随便吃，我不收你一分钱。秋云的话就像这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火锅一样，烫到我心里去了。啊，你卖这麻辣烫还能赚点钱吧？嗨，也赚不了多少，不过呢，这心劲儿变了。哎，我在咱们那厂我待了20多年呢。你说过去啊，咱们都是依靠国家、依靠单位，现在呢，就好像啊，放出了笼子的鸟，自由是自由了一点啊，可是呢，关的时间太久了，这翅膀啊不会扑腾。他的话算对了，我就想起来我当年转业脱军装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秋云，别着急啊，慢慢来，那个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你看那香港大富豪李嘉诚当初不也就是个油漆匠吗？哎，我发现了，你这个人挺有主意。哎，这样吧，你索性把我们这些人都组织起来，弄不好还能干成大事呢。我，哎呦，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我自身还难保呢，我哪有那能耐呀？我看你行，邓大哥，你不知道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是怎么说我们的？说下岗职工别流泪，挺胸走进夜总会，陪吃陪喝。哎呀，难听死了！你说这不是骂我们吗？这不是糟蹋我们吗？邓大哥，你是个党员干部，你就带着我们这些下岗女工走上一条大道吧。我望着秋云的眼神，我这心里就有一股子劲儿，我就窜上来了。我说他这么看重我，看高了我，我也绝不能小看我自己。后来我就自筹资金办了一个劳动服务中心，在拿到执照的当天晚上，我去找他，他不在了。原来是整顿市容，清理路边摊位，把他那个麻辣烫的摊子给清理掉了。那个吆喝声没了，那个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火锅声我也听不见了。我找那吆喝声，我找那火锅，我找秋云。后来我终于在那河边上我找到了他，他也像我当初一样恍恍惚惚的就向河里走去。我赶紧就跑过去，一把我就抱着他。 哎呦，你干什么？ 哎，我是怕他掉下去。 哎呀，他掉不下去，那河水冻着几尺厚的冰 啊。不，这时候那河化了，他化了，你知道吧？我不能再让他朝前走一步了，我就从后边紧紧地抱住他。 我跟建国都没这样。 哎呀，我们都穿着棉大衣呢， 反正是紧紧抱在一起的，就算穿上盔甲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跳。 哎，行了，别这么添油加醋， 让你把事说下去。 不是，这我才知道，她被她丈夫给甩了，孩子呢归了男方。你说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麻辣烫也卖不成了，她呀灰心了，她就觉得呀活在这世上没有多的意思。你说，一个弱女子啊，哭哭啼啼的站在你的面前，你得撑着她吧，是不是？你得让她心里那条冰河快快的融化了。我说秋云别怕，有我呢。我现在办了一个劳动服务中心，你就到我那儿去啊，给当小时工，给人家擦玻璃、刷厕所的时候呢，我给你一副乳胶手套，你戴上它，那手啊就不会裂口子了。他抬起头来，眼泪巴叉的看着我，一头就栽下去了。 栽进河里了？ 没有，在我怀里了。 你到底是做个机务大厅的教导员呢？做思想工作可真能往里揉感情啊！ 行，爸，你善良，你富有同情心，这可以。但是你救得了一个秋云，你能救另外一个秋雨吗？ 不是，其实秋云呢，是一个挺普普通通的一个女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跟她在一块儿吧，我就一种感觉，感觉还挺好。 那你跟我妈在一起就没这种感觉了？ 有过，曾经有过。那是在航校，那么一大群女飞行员当中，我就选中了你。那时候我有男人的自信，也敢去追求。我记得我在我的床头上写了一条毛主席诗词，叫“赶上九天揽月”。 那个月就是我妈。 对，就是你妈。那时候不是啊。后来我这眼睛出毛病了，这飞行员当不成了，就改当机务兵。这时候就有人说了，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看呐，您没那么惨。那会儿呢，只是虎落平川，暂时的。 是啊，我没灰心。我说咱们吃不着，咱们想想还不行吗？ 后来我就努力的工作，最后做成了，做出了成绩，被评为师里的学雷锋的标兵。那时候你也不这样啊。哎，我记得你第一次执行任务登上悬梯的时候，那腿都打哆嗦。 咔嚓！ 哎，我的小伴儿啊，这个翻着您这腿怎么这打哆嗦？ 哎呀，嘘，九雄姐，你小点声。我今天是第一次执行任务，当然有点紧张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不允许你跟别人胡说八道。啊， 我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就知道汪月琴同志最勇敢。 这还差什么？ 你看那雨中的轻松，别把油我给你撑着。 熊杰 啊， 你说我以后能飞好吗？ 能飞好，你只要过过这个坎儿去，就没有穿不过的雷区。 真的 啊？看看。哎，我最后一次检查飞机，我发现了刹车压力比平时误差了0.2个大气压。 哎，郑雄杰，就算有点小问题，也是在允许范围之内的。 哎，那怎么行啊？说什么也得给他查出来。 哎，我说你怎么把耳朵贴在机轮底下了？你不要命了？现在可是-30度。 我要飞机的安全。哎，找到了，原来是刹车盘上的一个梅花螺丝松了。 哎，幸亏你找到了，否则带上这个隐患上天，恐怕我真的飞不回来了。 有我给你保驾护航的，你就放心的飞吧。 郑修杰 啊， 现在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的耳朵。 我的耳朵怎么了？ 来，我给你摸一摸。 哎，别让人看见。 看见就看见。 哎，太阳出来喽，嘿，喜洋洋喽，扬起鞭子儿，浪荡的心， 光彩 的 闪闪亮喽，把整个生命拖向蓝天。绝不是，我的生命绝非这短暂即逝的时光。虽然我被你看见，像一阵疾跑，我挺立在我背景的前端，像一棵树。我只是我众多嘴唇中的一个，并且很快就会阴哑不语。我是两段屏中间的空白，这显得急促。语音杂乱，就在黑暗的间歇，两段屏柱站立着遭遇非常协调，甚至延伸出一首甜蜜的歌。 你是我的翅膀， 我心中的鹰。 我绝对相信本人就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可是我现在不得不怀疑，当年那种美好的感觉还在吗？ 月琴，如果现在有个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你，你能当着广大电视观众的面说我丈夫下岗了，正在自谋生路吗？ 这不现实吗？不要做这种假设。 哎，你心里头就没做过这种假设？ 没有，小肚鸡肠。 你看看，你看看，你要说我小了不是？如果我现在还是个飞行员，也闹个什么师长、旅长当的，或者是厂长、经理、教授，那才跟你站在一条起飞线。也行啊，你太了不起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头上的道道光环对于我来说，就是压在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是越压越沉呐。 老郑，也许你为我付出了全部，但是我并不满足。我不光需要你的关怀呀、体贴呀、照料呀，我需要看见你大踏步往前走。可你呢？停住脚步了。 哎，不是这些，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不忍心再给你增加压力，你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再说呢，我也确确实实需要你这个贤内助。 贤内助，我成咱们家的贤内助了。 男性贤内助，简称男助。 我说你们两个人呐、啊，确实被实实在在的生活给难住了。我就不明白了，难道真正的爱情就不能天长地久吗？ 老郑，你还别不高兴，咱们真得好好反省反省吧。往往习惯了的生活最容易埋下事故的因。 好在这种习惯给打破了。生活就像一台榨汁机，把我搅烂了，榨碎了，最后榨出来的是尊严。我得找回我的自我价值。说实在的，在救助秋云的同时，实际上在救助我自己。那天是我生日，我都忘了，可是秋云却记住了。 爸，爸，对不起，那些天我忙着给建国发电子邮件。 老郑，我没忘，我想好了给你打个电话，可有任务紧急起飞，我没有办法呀。 所有的忘记都是有理由的。但是你心里要是惦记着，那就不会忘记。我生日那天，秋云把那只火锅摆在了服务中心的办公桌上。他买了那么多的菜，羊肉、肥牛、鱼、虾。哎呀，这得花多少钱呐、啊？ 郑大哥， 郑大哥， 人一年 人一年过一次生日， 你年纪越来越大 了。 应该注意 保养了。 你这个人呐、 啊， 一辈子 总替别人着想， 太累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一筷子一筷子往我碗里夹菜，一杯一杯的给我倒酒。我吃着喝着，这些都是我过去为别人做的，为别人说的呀。可现在一个女人才为我做着这些，我心头一热，我就想哭。这个时候她把我所有的学雷锋的证书、立功奖章、先进工作者奖状全挂在了服务中心的墙上。 郑大哥， 郑大哥， 这些奖状 在别人眼里， 也许不值钱，可他在我心里， 是金子。 雷锋，多么好听的名字！想起他来，我心里就暖洋洋的。不管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记住这个名字，反正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毕竟，他跟着我们走过了二三十年呢。揣着他，也许今后的路会走得好一些。 来， 为咱今日的好日子， 干杯， 干杯！ 来，干！我们俩喝了那么多的酒啊，痛快，那可真叫痛快呀、啊！我觉得我长个儿了，我的腰也直了，气儿也粗了，我心里的这块大石头掀掉了。月琴，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儿。秋云他病了，他病得很重，他可能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日子了，所以才给我写了那封信。那里边可能都是他的心里话。岳飞，你把那个信给你妈，请她审查。 郑大哥，我爱你，这是我第一次向你说出这个字，这样做很对不起你的爱人和女儿，对不起了。可我不愿意把这个字带走，我这一生太短太短，太平凡太普通，什么也留不下，没有成绩，没有财产，没有爱情，就连儿子也见不上面了，只留下这个字。我多想好好的疼你。 这是他最后的思念，最后的希望。在你眼里，我也许就是棵小草，可是在秋云面前，我是棵大树啊！我得让他最后靠靠我这棵大树。我想以家属的身份，在他的手中单子上签个字， 我想帮助他点医药费，我想陪他走完这最后的路。我想 别说了。 不，你让我把话说下去，这些话我是早晚要说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真的是没辙了。我前也不是，后也不是，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想来想去，我只有一条道可走，那就是 不、哦，你千万不要说出来。 我要不说出来，我就要憋死了。我想跟你们，跟这个家。 不要什么？千万别想那个呀。 我想请个假，请个长假。 爸爸，老张啊，你怎么能动这个念头？我不允许你和妈妈分手，你这明明是要找回杨小雨。 我没说分手，没说分手，我只说请个假。 不，我不替你念个假，老张，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 咱们结婚的时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要一辈子相爱，白头到老，你忘了？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呀？ 月琴，你别这样，真的，你别这样， 你别都怪你。 月琴，你别这样，我不想给你施加压力，我不想干扰你。你是干大事的人，我觉得我配不上你，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你。 熊姐， 月琴，我求求你了，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要批我个假。秋云，他付不起昂贵的住院费，他从医院跑出来了。我原来准备炒两个菜去看看他，做做他的工作的。你看这，不行，时间不早了，我得去了，我真的我得去看看，我去了。 等等，我把菜热着，你带走。 不用了，都八点半了，他可能吃过了。 等着我吧，西蒙诺，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因为你比任何其他人 更善于等待。